交给你，沸腾的心，沸腾的感觉，再也不必担心一颗心放在哪里，被宠的心。想着你，是是是是留给你，耶耶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彭靖慧带出的《我的快乐》，许绍洋带出的《爱情倒退》，杨坤演唱的《慢慢走吧》。

我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。